要颂赞你，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万有的创造者，你更是拯救我们的，救我们脱离罪恶和黑暗的，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里的神。神，那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求神你来与我们同在，求神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亲自来教导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下面歌里所唱的，耶稣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主要我愿我们这些羊来听牧人的声音，也求你这位大牧人亲自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状况，你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心里的挣扎，你也知道我们内心最真实的需要。求你用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灵得满足，求你让你的话语让我们黑暗当让我们的心中的黑暗被照亮，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的来丰盛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有力量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主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把站在你面前这个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求神你借着我的口能够传讲和你心意的话语，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我们先来看这封信是写给谁的，他的收信人在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到，他是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是听见真理的道也信了基督的人。他说我听见你们信从子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很清楚这个受信人是什么，是信徒，是已经信了主的人。然而呢，保罗写信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什么呢，真知道他，这个他就是指神。那为什么保罗要对着一些已经信主的人说你们要真知道他，难道这些人还不知道他吗？今天我们会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的开篇哈，很像下面这一幅图画，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出这是什么？可能图片比较小哈，如果你近处很近处的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标识哈，你比较 kitchen， 也不 big room， 哈哈，所以是一个房子的一个蓝图。当然现在我们都不用蓝色的图纸了哈，那在以前这个年代，这个复制图纸出来就是蓝色的哈。所以这一幅图纸哈，对我们如果是非专业人员来看的话哈，它就是一幅蓝色的图纸，上面有很多线哈，很多这个标志，对不对？但对于一个专业人员而看，专业人员一眼看这个图纸，他脑子想的是什么？他脑子可以呈现出这个房子完整的样子，哪个是承重墙，哪里布局，哪个是过道，什么地方那个门要开多大，哪个地方，完全都是在他脑子里面可以想象出来的。如果不能的话，我相信那个设计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一个图纸，一个蓝图，你们都知道谁懂哈？所以大家都在笑对吧？我肯定是不懂哈。所以一个图纸哈，在一个专业人员那里看起来，他就已经能看到未来了，他已经看到他成型的样子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哈，很像保罗章，我们就看到了神的蓝图是什么。我们看下一章，在以弗所第一章的前面，我们看到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有各样的福气。哇，这个看不到哈。包括这些福气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蒙拣选了，包括我们被预定被拣选，而且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不是我们犯罪之后，请大家注意，不是我们犯罪之后神来拣选我们。所以神的救恩不是一个应急计划，说哎，我创造了两个人，糟糕，他们犯罪了怎么办，那我们就拯救他们吧，不是这样的。神在创造之前怎么样，已经知道了，已经有计划了，而且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东西，但在神的眼里面怎么样，他是时间的创造者。所以这一切我们看起来很难明白的事情，在神那里怎么样，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这一切我们被预定被拣选被救赎罪得赦免哈，我们能够得到启示得到基业，然后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所以这是福气的期限是多久呢？是永恒。对比一下我们在世上所能追求的福气，名利也好，物质也好，不管多么的好，都有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致命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短暂，就是短暂。大家知道在国内有没有房子哈？它不光是一个没有住处的问题，在国内很多时候有没有房子和车是跟身份相关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内的人买一个豪车跟在美国买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在美国好像车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哈，所以在国内很多人见面就说买房子了吗？啊，买房子了吗？ 经常就是问哈，有房子的人跟没房子的人，这个走路都姿态都不一样的。那个有房子的人，那个走路都是这样的哈，而且天天看房子涨价，就越开心越开心。那些没房子的人看房子涨价，天天越难过越难过哈。有2008年地震的时候，有个牧师在教会讲到，他说当不动产动起来的时候，他还没说下一句话呢，大家已经笑得笑成一团了。你这个你当然是大家都知道，在国内买房的很多是几代人的心血哈，这凑起来去买一套房子是很不容易的。当你最心想的那个代表着固定、代表着一种归属的房子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不动产动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追求永恒了。所以这些我们基督的福分是永恒的，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保罗说完这些福气之后哈，我们看下一章。再下章，保罗有一个祷告，15-18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然后11节开始求，我们注意这个字哈，求我们主耶稣就是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请大家注意哈，在以弗所的前面。这个3-14节哈，其实它是一个句子啊，很恢宏的一篇这个颂赞哈，颂赞神的救恩、神的计划哈，颂赞神美好的这个救赎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到第15节，它就笔锋一转哈，就从颂赞变成了祈求。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颂赞是针对什么？颂赞是针对神已经成就了的事情。是神的作为和他的属性，但是祈求呢？祈求是为了我们，祈求肯定是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就不需要祈求，对不对？那保罗的这个祷告里面，前面是颂赞，后面就是祈求。我们也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看下一页 PPT。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祷告里面，颂赞多还是祈求多？你们都很诚实，很配合啊。是牧师不在，回答问题更容易。大家都很坦诚，很多不光我们个人的祷告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会不像是祷告，像是什么呢？像是请求的清单 list， 1、2、3、4、5。当你去到这样一个祷告会的时候哈，你就觉得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事项事无巨细的列在神的面前，好像你不说神就不知道一样。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如果我们祷告里面完全是这些祈求的话，就像是你的孩子从来没有跟你表达任何的谢意感情，表达任何的爱，天天跟你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长大一点跟你说我今天需要3样东西，第二天我需要2样东西，然后我今天一个月需要150样东西，他说你要是记不住我给你列个单子写给你好不好。如果你的孩子天天跟你这样说的话，请问你心里是什么感受？他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父母的东西恨不得全部给他们，而且还拼命在外面赚更多要给他。我想大部分父母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孩子天天只是想着父母的东西，就像那个浪子的故事里面那个大儿子，他说我天天辛苦，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朋友快乐，好像他跟父母在一起从来没有快乐过一样。所以相信我，如果我们的祷告里面全部是祈求的话，那是很大的问题。我没有看到这个救恩的核心不是为了给你我什么东西，是为了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关系不应该只是为了物质的。你想想，如果神是因为我们缺乏什么来到世上的话，耶稣的儿神的儿子因为我们缺乏什么来到世上的话，他根本就不需要来，他直接就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需要的东西。这个对他来说真的太简单了，根本不需要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是为了解决我们最核心的人不能处理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是跟他关系破裂的问题。好，这是保罗的祷告。然后他祷告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他使我们真知道他。对于一群已经信主的人，什么叫真知道他呢？这个知道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哈，很大部分这个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概念，是认知上面的。但是当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他不是这个用法，他的用法更接近是希伯来语的希伯来文化里面的这个知道的意思。 这知道像什么意思呢？就像是说我们都知道很多明星，可惜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种知道就不是知道。这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种知道更像一种有共同的经历，很深刻的彼此这种认识。就好像是说我认识于轩啊，如果哪天我缺钱了，我跟于轩说给我300块钱，于轩说好，他马上给你，然后他也没验证一下这个是不是刘耕发出来的消息，这就叫真的知道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这叫真的知道了，他能够瞬间回应我的需要。我没有找你借钱，我只是举个例子，是因为我们什么？是因为他知道我，我知道他，他信得过我。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信得过我，而不只是在头脑里一个概念哈。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他是希望这些信徒，虽然神成就了那么美好的救恩，神成就了那么美好的计划，而且他应许说未来我们这些信徒要在基督里面得那个丰盛的基业，有圣灵作为凭据，那么多美好的东西，现在保罗是祈求我们能够怎么样，真的认识这一位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产业、赐给我们那个未来的盼望的那位神，他到底是谁。然后呢，保罗他接下来他18节他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请注意哈，当我们说心的时候，我们说的不是心脏，不是心脏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他的女儿很可爱哈，他把心理解成心脏。有一天他跟他爸爸说，爸爸你天天去上班，今天可不可以你的心脏去上班，你的身体留在家里。他这么说的话是因为他爸爸经常跟他说，我的爸爸虽然身体要去上班，但是心是在家里的。对，他说出来说反了，他说你的心脏去上班哈。我们说心的时候，说的是我们内在的那个生命的核心，那个内深层次的自己哈，不是指的心脏，跟解剖学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里保罗就说，要让照明，你要真知道它需要什么前提呢？需要神照明我们心中那个眼睛，而不是这个属世的眼睛。我们看下一章。很多时候，如果世上的东西太吸引我们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期盼天国的。所以在世上已经很满足的人，给他传福音容不容易？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觉得我什么都有。除非有一天他意识到说他拥有的东西不能满足他内心那个最深刻的那个需求，就像那句名言所说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内心当中就有一个真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填满。所以在世上东西太吸引你，你没法期盼天国啊。请看下一个，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是比如说我的孩子很喜欢在玩沙啊，很喜欢玩在沙坑里面玩沙。如果跟他说，我说瑞娜啊，爸爸带你去海边去玩，那里沙更好玩。那瑞娜说什么呢？不去。他不知道那个海边的沙滩怎么样，更好玩。他不知道。就是为什么爸爸要带他去，是因为爸爸知道啊，他不知道，他觉得我现在玩的怎么样已经很好了。顺便说一下，我们家女儿是真的喜欢玩沙，每一天必须去玩沙，而且风雨无阻啊，暴晒烈日下雨照样玩沙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在水坑里面，沙坑变成水坑的时候，他还在里面挖沙出来了。他不知道，但是作为他的父亲，我知道，所以我要告诉他，要跟他说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海边的，现在有机会我们就去吧啊。所以一样的，保罗也是这个意思。请大家看下面一张图片，这个 slogan 哈，这个广告词哈，这个被公认为哈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句广告词，是怎么说的呢？中文翻译成你值得拥有。对不起啊，我说这个词实在太没号召力了，你去听一下广告是怎么说的哈。啊，这个用一种很这个诱惑的声音说哈，你值得拥有。这句广告词真的写得太好了，真的写得太好了。我说好的意思哈，不是说它有这个价值，我说的好的意思是从广告的这个角度它是很好的。这句话我想到，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吗？让我想到当那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跟他说的话哈，如果你翻译一下哈，几乎就是这句广告词。你同意吗？你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是不是很像？那个蛇跟夏娃说什么？这个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了，你吃的就跟神一样，是不是就等同于说你值得拥有啊？你值得拥有一个漂亮的眼睛啊！我们今天姐妹都喜欢戴一种东西叫美瞳哈， 我开始不知道，还闹了笑话，我就说眼睛怎么会变颜色？我老婆说你不懂啊，眼睛明亮，然后能知道善恶，能够像神一样，就把他给诱惑了。所以这句广告词真的好，但是很罪恶的。它的问题在于什么？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跟神给你的东西有什么区别？神要给你什么已经很清楚了。你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说这个蓝图对不对？他已经告诉你过去、现在跟将来要发生什么，很确定的。但这个世界给你的声音，它一方面抬高你的价值，说你值得拥有；另一方面有没有告诉你拥有什么？请注意，他这个广告卖的不是这个口红，豪车的广告不是卖的车，手表的广告不是卖的手表。你注意看，那些广告都有这种提升的一种手法，他把这些产品等同于幸福感、价值感、身份认同或者是性，所有的广告都是这样的。当然是好的广告，那些很差的广告我不知道。他在告诉你，你值得拥有不只是这个产品本身。如果卖口红的只是跟你说这个红色哈，有各种指数来鉴定这个红是什么样颜色啊，在那个色域里面在哪个地方哈，这样打广告的还有人买这个口红吗？我想就没有人买了，对不对？这个口红往往是跟这个吸引人哈，跟幸福跟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所以就跟世界告诉你的声音是你值得拥有，没有告诉你值得拥有什么，也没有告诉你拥有之后会发生什么。当 iPhone 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梦想着有一个 iPhone。我不知道在美国可能不一样，在国内哇，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哇，他宁愿去把他的肾卖掉去买一个苹果的手机哈。但是你没有想过，你的肾可以用一辈子，你那个 iPhone 过几年就落实了。iPhone 你多长时间发布一个新的？可以一年两年，对不对？你想，如果现在给你用一个iPhone 第一代，你还愿意要吗？你想要都没办法，你没办法用。在那个时候，那些人羡慕的不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这个世界要给我们什么东西？他没有告诉你你要付什么代价，他没有告诉你得到之后会发生什么，哎，他没有告诉你那个期限总是短暂的。我们人往往用下一个目标来刺激我们、激励我们。当我们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我们需要一个下一个目标来激励我们。所以那些自杀的人往往不是因为失望，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失望，失望还可能有下一个激励。但是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当一个人一再失望、一再失望的时候，他就看不到未来了。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跟神给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神给我们的是确定的，是一定会发生的，是知道具体的内容的。我们来看下一页。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对比一下这两样东西。一类是什么呢？是关乎到我们的救恩的，罪得赦免，我们得基业，得盼望，我们与神的关系。另外一类是什么呢？是生活中的挑战、难处，神的帮助、神的保守、神的祝福、神的供应等等，这一切大家跟我前面提到祷告的这个情形是相关的哈。如果我们坦诚地问自己哈，我们更在乎哪一个？如果问大家选的话，我们当然知道哪一个更重要，对不对？我们当然都知道第一个更重要哈。但是如果我换一种问法，如果有一个人哈，他天天能够跟着你，但不影响你的生活哈，不是骚扰，不是什么偷窥之类的哈，不是为了那些目的哈。如果他能够把你的生活记录下来，把你说的话，把你教养孩子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把你每天所想的，把你的每次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看里面重复的字哪个最多，看你教导孩子里面那个最重复出现的概念是什么。我想我不是只是说只是挑战大家哈，我也挑战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们女儿当时两岁多一点哈，但我发现她已经有观察和总结的能力。比如说哈，她说爸爸是什么爸爸呢？她说是一二三爸爸。哎，我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一二三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后来想，因为他不会解释，你没办法，他没办法解释啊。但是你知道他总结的非常好，原因是我每次抱他，我几乎都说一二三。每次抱他去吃，就是上椅子吃饭，抱他洗澡，我们说一二三，一二三，我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一直说一二三，所以他数一二三就数得很快啊。他说爸爸是一二三爸爸，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引发我的思考哈。我在想，等我的孩子慢慢长大，他有一天会不会评价他的爸爸是一个读圣经的爸爸，是一个祷告的爸爸，是 一个爱主的爸爸。我们对孩子的影响，不管你愿不愿意怎么样，都会发生的，正面或者负面，不可避免的，其实孩子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跟着我们来记录我们的生活，神已经把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赐给我们，那个救恩。我们生活中体现出最多的是在追求什么？是上面这个还是下面这个？如果我们做一些区分，我们想要的、我们需要的跟神给我们的这三样东西，我们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请问有多少孩子特别想要去上学的？我不知道现在在美国孩子，我们小时候就去上学都开始都哭啊闹啊，都觉得我不要上学，我不要上学。但是我们大人都知道怎么样，他需不需要上学？他需要上学。同样的道理嘛，神知道，神作为创造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听到一个笑话，有一个牧师讲到，他说天堂里面有奔驰，有大奔。然后我想，我就如果有机会见到这个牧师哈，我真的很想问他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很不公平？对那些已经有奔驰的弟兄姐妹而言，那他去天堂做什么呢？就看看天堂那个奔驰的配置是不是比我现在的奔驰高吗？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这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车比奔驰怎么样？更贵、更好、更豪华。所以，如果天堂里面只是有奔驰的话，神需要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吗？你把神想的也太好、太小了吧？请大家注意，启示录里面说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地上是怎么铺的？是黄金铺的。请问你一生能赚多少斤黄金？能够铺地？而且那个也只是用一种图像的让我们看到那个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是用黄金铺的，而让我们看到那个宝贵、那个价值是怎么样，是我们今天没法想象的。请大家注意哈，你想一想哈，其实天国里到底有什么？圣经说的清不清楚？其实不清楚。为什么呢？我的理解哈，说既然说的不清楚，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能理解的怎么样？太有限了，是没办法跟你说。只有真的见到了，你才知道，你才知道那个有多么的美好，你才知道那个跟奔驰的差距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的，我们想要的，神给我们的，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给我们的是我们最需要的。神给我们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看下一段。在下段里面，保罗就继续展开来，他想让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哪些东西呢？他说，我们看第十八节，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灵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后面就在描述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使耶稣超越一切在物主治的掌权的一切有名的能力，是使耶稣能够使万有伏他脚下这种能力。我们接下来，我们下一张 PPT 我们来看恩召、基业和能力这三样东西。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哈，它有时间上的三个维度。我们继续看这个恩召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过去，神在创世以前怎么样就已经拣选我们了。这个恩召这个字翻译的很好，召是这个呼召的意思哈，这个恩是什么意思呢？恩典，恩典这种呼召哈。然后呢，这个荣耀、基业的荣耀呢，是指向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然后这个能力呢，是关于现在的。这三者之间什么关系呢？一个过去，一个未来，一个现在。那能力跟现在什么关系呢？是因为能力，神的能力要保证他的计划怎么样，一步步的实现，直到最后，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来阻止神计划的实现。实际上那些曾经宣称多少年之后就没有人读圣经那些人都是羞愧的，因为他想不到圣经现在翻译越来越多，圣经已经翻译成1800多语言，这是去年的数字，2018年的数字，另外700多语言正在翻译，到2020年预计2500种已知的语言里已经翻译完了。这其中绝大很大多数都是翻译圣经的人先造文字再翻译圣经。神的工作怎么样？ 这超乎你我想象的。我不知道刚才说这些数字有没有震惊到你，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哈。这个机构叫 Wycliffe 啊，魏克里夫圣经翻译机，你可以去看去查一下这些资料，你会觉得很震惊的，非常非常震惊。神的计划在一步一步的进行，这三样东西哈，它含着神对我们爱的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是爱的意愿，神他愿意拯救我们，然后呢还有爱的结果，他因为爱我们拯救我们，以至于我们到最终能够与他享受那个同在的美好。我们知道启示录所描述的那个 天堂里面跟神在一起，不需要灯光了，也没人有眼泪了，也没有痛苦了。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 天国里面到底有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也没有罪恶，没有犯罪的试探了，我们都得胜，我们与神一同，与基督一同掌权。然后还有爱的能力，这三样东西哈，我想到一句话哈，我们中国人说我们爱莫能助，意思是能不能帮助呢？能助反而是不能助哈。这个如果外国人说中文的话，那麻烦了。爱莫能助，到底能助还是不能助哈？还有一句话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表达一种人的状况是：我虽然愿意，但是怎么样，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这个我是养孩子中间很多感触哈。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哈，是经常气到孩子哈。我们女儿的玩具经常坏，然后我经常给她修，很多时候只是换个电池就好了。但是我女儿不觉得这样，她觉得爸爸好厉害。她就说，东西坏了，爸爸修；东西坏了，爸爸修。但是问题是，她看到地上那个路裂了缝，她说爸爸修。对，爸爸修不了。我们去图书馆，图书馆什么东西坏了，那个设备在使用，她说爸爸修，爸爸修。我说爸爸修不了，爸爸是真修不了。而且他有时候他的玩具真的坏了，他的电路板坏了，如果是线路接触不良那些就搞定了啊。但如果他的电路板里面控制元件坏了，我就真的修不了。他就说爸爸修，爸爸修，修修修不了。我愿不愿意修呢？愿意修，而且我修还挺有成就感的，但是真的做不到啊。在谁那里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没有事情发生的。耶稣说神父给他的羊，他一个都不丢失，没有人从我们能从父从神那里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权柄又有能力来保证这一切。所以我说神给我东西已经确定的，过去恩召，现在神的能力，将来耶稣再来接我们到那荣耀里面去，已经确定了，已经确定了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下一页 PPT 告诉我们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地上的福气逃不过这三点，朽坏玷污衰残，而且你所能得到的东西哈，往往都不能跟别人比，一比就比下去了哈。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些东西可以带给你永恒的满足，那都是假象，都是假象。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在的天上的基业。而且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彼得前书是写给那些如果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流浪的人，那些散居的犹太人。对于一些散居的人，彼得告诉他们你们有这样一份基业。对于一群没有身份哈，不稳定被歧视被逼迫的人，彼得告诉他们说我们有在存在天上的基业，而且跟地上的基业是有是本质上的不同的。所以这是亲爱的弟兄，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是神给我们这一切。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不可能天天想着救恩我们就笑得合不拢嘴，我也不是这样的，我相信这样的圣徒也不多，基督徒也不多。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许多的挣扎困难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基督徒不是没有挣扎，基督徒肯定会面临挑战的啊！你在美国生活你现在还感觉不到哈，如果你在国内聚会的话，我每次如果我上来讲道我就准备好，讲着讲着后面就来几个警察，他也要听我讲道，说不定他也不让我讲了把我拽走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完全有可能的。所以逼迫 有是在现在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这只是一种哈，在生活中很多的难处挑战，如果特别是如果你要去传福音，你也会面对冷嘲热讽哈。而且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那种对世界的认同感哈，每天都给我们压力，每天都会给你压力。你周围的这个人对你的影响，其实是超乎自己想象的，超乎自己想象的。我就发现我的大姐夫哈，因为本来都是农村长大的，都挺朴素的哈，怎么在学校做老师做久了，怎么多少都有点那种攀比的这种感觉哈。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发现，他们买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也需要，但是他们买的动机里面不只是因为需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同时都有了。他买东西大部分是他们需要的，但是问题是那个动机里面显示出怎么样，是他想攀比，这周围人对我们影响力。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耶稣说你在世上有苦难的。我以前读过一本书哈，叫《圣徒永恒的安息》，这本书的作者叫 Richard Baxter， 理查德·巴克斯特。我读完这本书，我对这个圣徒17世纪一个圣徒非常敬佩有兴趣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但是后来我了解到，你知道吗，这个写出圣徒安息的这样一位人啊，一个基督徒，他自己一生在疾病当中度过。我问大家哈，此刻哈此刻你感到你身体是比较舒适比较舒服的，没有疼痛的人，你举手我看一看都其他人都有疼痛啊，还是不好意思举手，还是没听懂我的问题。我猜我们大部分人现在此刻是没有疼痛的，可能有些啊，可能有，但大部分人你肯定有大部分的时候身体没有疼痛，对不对？我再问大家哈，你觉得如果你生病两三年之内去世哈，给你一辈子被慢性的病折磨，你觉得哪个更痛苦？当然都痛苦哈，我不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都痛苦哈。就是你选一个，就是你如果你只能选一个的话，你觉得哪个更痛苦？那个慢性的很可能，如果你出门就被车撞死了，我不是咒大家。如果你出门就被车撞死了，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不怕这种叫所谓的忌讳啊？我们不怕这个，我们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哈。如果你出门就马上就被车撞死了，其实挺简单的，因为你连棺材都不用选，别人会帮你选的啊，别人会帮你买，可能有些人已经买好了，你没有机会来想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些慢性疾病折磨下的一个圣徒啊，他写出圣徒永恒的安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他在疾病当中，在痛苦当中，在每天的折磨里面哈，他还是享受从因着救恩，因着跟神的关系这种喜乐哈。这个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思考。我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挣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天天就是为我们的挑战祈求，求神给我们一个顺利的生活的话，这个跟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怎么样，一不一致呢？就不一致了。你读希伯来书，两种得胜的人，有一种制服列国得胜行神迹，但你继续读，有另外一种人被别人打，被别人杀，被别人从中间砍成两半，都是神使用的，都是有信心的人。神没有保证你都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一个一帆风顺的基督徒，而且往往可能不是。所以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些挣扎里面，能不能还像保罗一样祈求神所成就那个救恩发生在我们里面，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塑造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这些生活困难挣扎挑战里面能够顺服他。我想这是保罗想告诉我们的。我们继续看下面一点，超越的能力。保罗用一连串的形容哈，来形容这个能力多么的浩大。很多里面的内容对我们今天而言可能感觉不到，比如说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里面，你觉得超过执政掌权的好像意义不是那么大。你想想，如果你在逼迫里面的，在一世纪的信徒里面都在逼迫里面，信耶稣信基督，你只要说你信基督，你只要说耶稣基督是主，你有生命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在罗马的统治底下，谁是主？凯撒是主。你只要说耶稣基督是主，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信仰的告白可能很简单。你看使徒的信息，在使徒行传你读的话，信息很简单， 很重要就是两点，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这两点，你只要承认这两点，你就生命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对那些人而言，保罗写这些话，他们读起来，我想可能是泪流满面的，可能是很受安慰，很受鼓励的。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个神的能力显在耶稣的身上是那么的浩大，有三个方面。我们看下一页，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于现在活着的人，我们往往都感觉不到死亡的恐惧。我在成都教会服侍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福音信主的一个人，他得了白血病，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住在医院里面，我经常去看望他，最频繁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去，所以就认识了很多那个病房的，他们叫病友啊，那个护士啊，那些什么都认识，在华西医院的21楼这个血液科，记得很清楚。你知道吗？如果你经常跟那些得绝症的人在一起啊，你就感到那个疾病本身不是最折磨他们的，最折磨他们是什么呢？就看着死亡把他们身边的人夺走，那种恐惧啊，那种对未来的那种未知，那个真的太折磨人了，那个、真的太折磨人了。所以到生命的尽头啊，他们愿意尝试各种的药，哪怕是那些药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作用，也愿意试一下。所以如果我们到那一步，你可能理解不了啊，但是死亡是每一个人没办法逾越的，没办法超过的，哪怕你再有能力，哪怕是亚历山大大帝一生那么大的成就，死的时候还是把两手伸出来，是不是空空的，你没有办法超越死亡的。所以就算是圣经里面曾经复活过那些人怎么样，拉撒路还免不了死的，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真正的从死里复活，是超越死亡的。因为死亡是从罪来的，因为犯罪带来的这个人的死亡，我们前面提到说人不知道自己最大的需要，人最大的难处是因为从罪来的死亡，这个死亡也包括跟神之间这种隔离，这也是耶稣来要解决的问题。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亚当因犯罪而死一个翻转，所以我们全人类都通过他有希望有盼望能够得到拯救。然后耶稣也超越一切的势力，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相信谁掌管人的这个归宿哈，灵魂的归宿是天使，是天使。那这些经文你读的话你就很清楚，耶稣是远远超过天使的啊。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天使掌管人的这个未来。然后呢不仅如此哈，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为教会的元首。所以人在罪恶当中哈，在基督又从死里复活哈。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PPT。神的能力保证他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想这个能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然后呢他也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跟他一起到神的荣耀里面。然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你想想这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的一个人写出了一篇颂歌，写篇的祈求，而且里面在颂赞神怎么样，他有超越一切的能力。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你能救别人你不能救自己吗？我想同样的问题，可能类似的问题也会发生在一些信徒身上，你信的神超越一切他怎么不救你啊？保罗有没有经历过神从监狱里把他救出来？他经历过的，他知道神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他现在在这个境况里面，他没不光是给你，如果说否认哈，那都说得太远了，他不光是不否认，他怎么样，他是在积极的在鼓励监狱外面的人抓住这个神的这种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应许，这是监狱里的人写出来的话。所以听见没，你就更知道他说这些话啊，它里面有对神的这些启示，神的作为，神的成做在他身上的这些工作一个极度的一个确信怎么样，那个外在这个环境对他的不会困扰他相信这一切。所以他现在这个保罗这个情况哈，也让这些话哈更有这种分量。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保罗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真知道他，这个真一加真字哈，就好像我们知道之前的知道不是知道一样哈，不是那个意思哈，它不是真假的问题，它是怎么样 是那个程度的问题，是那个程度的问题。所以已经信主的人啊，千万不要以为你对神的认识结束了，我们还可以进到一个更认识神的一个程度里面去。而且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求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不然的话，知道我们这个外面的眼睛怎么样，能不能真知道他呢？不能的。这个世界会堵满你的眼睛，有一个词叫吸眼睛的睛，吸睛哈。我每次读这个字，读这个词，我都很费劲哈。吸睛哈，这我读的对吗？吸睛，这个世界真的太吸睛了，所以你要特别小心。所以看圣经不容易哈，这个世界上看视频、看广告、看世界花花绿的世界也很容易，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让保罗祷告说，让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真知道他，而且让我们抓住他的恩召、基业和能力，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最值得我们每天去思考的，最值得我们每天去思索。我们不会，当然不会因为天天想到这些就哈哈大笑，但是我们确实内心应该有一种因着神的救恩而来的那种喜乐，以至于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东西不会胜过我们，并且提醒我们，我们人生的目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托付是不一样的。也许对妈妈来说，在家里面照顾孩子、教养孩子，能够信从真道；也许是在工作里面为神做好的见证；也许是你向身边的人传福音。每个人不一样。也许是你好好处理婆媳关系；也许是让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宣教；也许神要使用你关心别人、鼓励别人、造就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都盼望我们在耶稣再来那一天被称作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我们能够这样回应神，是因为他先拣选我们，先爱我们，是因为他拯救我们，直到最后接我们到永恒的荣耀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愿意保罗的祷告也成为对我们的祷告，求神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所给我们的恩召、基业，还有你所施行的能力，好让我们知道神你所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是最有价值的，并且是永恒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帮助我们能够追求神你的荣耀，也给我们一个分辨，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你话语的是永远长存。让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耶稣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以至于我们可以究其万事，以至于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门。